望高原，看见大大的太阳在天边，它像父亲宽阔的胸膛，照耀万物生灵生长。那座银发披肩的唐古拉山脉，你身着彩妆依偎在父亲的身边。当我走进青藏高原，看见大大的月亮在天间，它像母亲慈爱的笑脸，呵护儿女幸福明天。那条生生不息的雅鲁藏步枪，你敞开胸襟流淌这母亲的情怀。大大的太阳温暖大高原，大大的月亮圣洁大高原，高原看见大大的星都在夜空，它像阿哥辛勤的汗水耕耘未来美好家园。那片万马奔腾的辽阔绿色草原，你灯光万盏照亮了阿哥的心田。当我走进青藏高原，看见大大的云朵在蓝天，它像阿姐手中的哈达，祝福客人吉祥平安。那片祥云环绕的布达拉宫殿，你神秘庄严保佑这雪域的家园。大大的星斗迷人大高原，大大的云朵吉祥大高原， 大大的月亮